用心靠近的时候，相信你会感受。相爱的人想念时也会泪流，每次都有 心事我知道，我和他只是朋友，你并没有迟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欣赏瞿颖演唱的《走进你的故事》，陈飞平带出的《永远到底有多远》，彭佳慧演唱的《北回归线的七四七》。 身边没有我，人生的舞台大幕就缺少了。 是圆满。